一名女子在手术中沉睡，却意外发现自己的意识里竟隐藏着一具仿生人的残骸。这场梦境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觉？ 箱子里面是什么？ 艺术电影《狂野时代》以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、意识六大篇章，带你穿梭于现实与梦境的边界。 那个箱子发出的声音， 实力派演员易烊千玺和舒淇共同演绎，为你献上颠覆想象的感官盛宴。想抢先体验这场跨越意识的奇幻旅程吗？ 现在上到勾选的 MY 参加游戏，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《狂野时代》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细条规请浏览勾选到 MY。11月27日，和我们一起坠入这场跨越百年的意识之海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。勾选，你有安全。